梅盛，字叔，淮阴人也，为吴王弼郎中。吴王之初，愿望谋为逆也。盛奏书谏曰：“臣闻得权者权昌，失权者权亡。舜吴立锥之地，已有天下；与吴十户之聚，以望诸侯。汤武之土不过百里，上不绝三光之名，下不伤百姓之心者，有王术也。故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忠臣不必重诸以直谏，则事无一策，功留万世。臣上愿披负心而效于忠。为大王少加意念策达之心于臣圣言。夫以一缕之刃系千军之众，上悬无极之高，下垂不测之渊，虽甚愚之人，犹知哀其将绝也。马方骸骨而惊之，系方绝又重振之，系绝于天不可复结，坠入深渊难以复出，其出不出，坚不容发，能听忠臣之言，百举必脱。必若所欲为，危于累卵，难于上天，便所欲为，易于反掌，安于泰山。今欲集天命之寿，尝无穷之乐，究万圣之事，不出反掌之意，以居泰山之安，而欲成累卵之危，走上天之难，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祸也。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，却背而走，迹愈多，影愈急，不知就因而止，影灭迹绝。欲人恶闻，莫若勿言；欲人勿知，莫若勿为。欲汤之苍，一人吹之，百人扬之，无益也。不如决心止火而已。不决之于彼，而救之于此，譬由抱心而救火也。养由基，处之善射者也。去阳业百步，百发百中。阳业之大，加百中焉，可谓善射矣。然其所指，乃百步之内耳。比于陈胜，谓之操弓持矢也。福生有机，祸生有胎。纳其机，绝其胎，祸何自来？泰山之六穿石，丹棘之梗断干，水非石之钻，锁非木之锯，剑磨使之燃也。夫诸诸而称之，至淡必差；寸寸而夺之，至丈必过。淡称丈量，静而寡失。夫实为之木，失生如孽，足可搔而绝，手可逐而拔，据其未生，先其未行也。磨龙砥砺，不见其损，有时而进；种树蓄养，不见其益，有时而大。积德累性，不知其善，有时而用；弃义背礼，不知其恶，有时而亡。臣愿大王熟记而深行之，此百事不易之道也。吴王不纳，上等去而知良，从孝王游。景帝即位，御史大夫晁错为汉定制度，损削诸侯。 吴王遂与六国谋反，举兵西向，以朱错为名，汉闻之，斩错以谢诸侯。梅上复说吴王曰：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，北备于中之关，南据羌左之塞，东当六国之纵，六国常信陵之极，明苏秦之约，立荆轲之威，并立一心以备秦。然秦足秦六国，灭其社稷而并天下，是何也？则地利不同，而民轻重不等也。今汉据全秦之地，兼六国之众，修戎狄之邑，而南朝羌左，此其与秦地相食而民相百，大王之所明之也。今夫单于之臣为大王计者，不论骨肉之义，民之轻重，国之大小，以为无祸，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。夫举吴兵以资于汉，辟有营锐之富群牛，腐肉之齿利剑，封皆必无事矣。天子闻吴帅失职诸侯，愿则先帝之遗约，今汉亲诛其三公，以谢前过，使大王之威加于天下，而功越于汤武也。夫吾有诸侯之位，而实附于天子，有隐匿之名，而居过于中国。夫汉并24郡，17诸侯，方书错出，运行数千里，不绝于道，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，转溯西向，路行不绝，水行满河，不如海陵之仓，修至上林，杂以离宫，积聚完好，郡守禽兽，不如常州之苑，由曲台临上路，不如朝夕之池，身壁高垒，复以关城，不如江淮之险，此臣之所谓大王乐也。今大王还兵即归，尚得十半，不然汉之无知有吞天下之心也，赫然加怒，前与临黄头寻江而下，袭大王之都，鲁东海绝无之响道，梁王赤车骑袭战舍，激素固守，以备荥阳，待吴之机，大王虽欲反都，亦不得已。夫三淮南之计，不负其约，齐王杀身以灭其计，四国不得出兵齐郡，召求邯郸，此不可掩，亦已明矣。大王已去千里之国，而至于十里之内矣。章邯将北地，功高速左右，兵不得下邲，君不得大西，臣妾哀之，愿大王熟察焉。吴王不用圣策，足见秦灭。汉既平七国，圣由是之名，景帝诏拜圣为弘农都尉，圣久为大国上宾，与英俊并游，得其所好，不乐郡吏，以病去官。富有良，良客皆善主慈父，圣尤高。孝王薨，圣归淮阴。武帝自为太子，闻圣名，即即位。圣年老，乃以安车蒲伦争圣，到死。 召问圣子，无能为文者，后乃得其孽子高。高字少如，盛在梁时，娶高母为小妻，盛之东归也。高母不肯随盛，盛怒，分高数千钱，留与母居。年十七，尚书梁公王得诏为郎。三年，为王使与冗从征，见谗误遇罪，家事没入。高王至长安，会赦，尚书北阙自陈梅盛之子，赏得之大喜，诏入献代诏。高因赴殿中，赵使父平乐馆善之，拜为郎，使匈奴。高不通经术，挥笑泪排昌，为附送好慢戏，已故得亵渎贵姓，比东方朔、郭舍人等，而不得比严柱等得尊官。武帝春秋二十九，乃得皇子，群臣喜，故高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父，即立皇子梅柱。受诏所为，皆不从故事，众皇子也。初，魏皇后立，高奏父以戒忠。高为父善于朔也，从行至甘泉、雍、河东，东巡狩，封泰山，色爵和勋房，由官三府离宫管。临山则亦列射御狗马，促居客陋，尚有所感，折使复之。为文集受诏折成，故所负者多。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，故所作少而善于高。高赋词中自言为父不如相如，又言为父乃排，见事如昌，自悔泪昌也。故其父有嫡妻东方朔，有自嫡妻，其文顽皮，屈随其事，皆得其意，颇诙笑，不甚闲靡。凡可读者百二十篇，其游慢戏不可读者，赏数十篇。